时间巨线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5号星期六，农历正月29，北京晴，12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立足提高治理能力，抓好城市规划建设，着眼精彩非凡卓越，筹办好北京冬奥会。 习近平向2017中丹旅游年开幕式致书面贺词。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北京闭幕。 时政解读，新修改的红十字会法针对性强。 俞正声出席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 系列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第6篇，改革打破固化的藩篱。 国务院扶贫办表示，确保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 河北涞水发展旅游，景区带村，能人带户，助力精准扶贫。 中国轮胎行业在美国双反案中胜诉。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北京市的两项重要任务，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提高治理能力，抓好城市规划建设，着眼精彩非凡卓越，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努力开创首都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雪后的北京阳光明媚，23号到24号，习近平在北京市考察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陪同考察。23号下午，习近平考察了北京新机场建设情况。新机场位于北京市南部，规划远期年客流吞吐量1亿人次，飞机起降88万架次，2019年将建成并投入运营。习近平首先考察了新机场安置房建设情况。在工程项目部，他查看整体征地搬迁规划，了解安置房小区规划、建设进度、建筑标准。在安置房内，他查看户型和配套设施，详细询问工程质量和回迁群众入住流程。 这是三居室啊，123平米，这是最大的一个户型， 这是一个厅， 它一个饭厅，它是有中间有隔开的感觉啊。 得知安置房普遍采用绿色环保新材料，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新机场建设涉及10多个村的群众搬迁安置，这是一项重要民生工程，要在标准和质量上把好关，要贯彻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保障被安置群众利益，使搬迁安置的每个环节都让群众放心。之后，习近平来到新机场主航站楼建设工地考察。在工程指挥部，他观看视频短片，查看新机场模型，结合展板了解新机场功能定位和建设规划，听取机场综合交通体系和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情况汇报。 现在那个两个机场之间是用城铁还是用什么连接？ 用城铁。 城铁 相当于城际联络线。 那现在是地下有几层？ 地下2层。 上面呢？ 上头主要是4层，局部5层。 习近平还来到航站楼工地平台查看建设现场，正在施工作业的工程建设人员热情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同大家握手表示慰问。他指出，新机场建设非常重要，是北京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需要。 因为我们现在过去的机场已经不够用了，北京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当年建那个新的航站楼已经感觉到是规模很大了，但是仍然赶不上北京新的发展，所以这个新机场建设是一个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源。 他说，北京新机场建设要打造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平安工程、连接工程，特别要抓好安全生产。 这么复杂的工程，我看了以后感觉到就是井井有条，而且迄今为止都是零事故，既展示于国际同时呢又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一个样板。 24号上午，习近平先后考察了五棵松体育中心、首都体育馆、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和大运河森林公园。五棵松体育中心是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场地。习近平结合沙盘和多媒体，听取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场馆总体规划介绍。随后，他查看了冰球比赛场地，观看青少年冰球和花样滑冰训练。习近平来到小运动员们中间，向大家讲起自己年少时滑冰的往事。 看到你们滑冰，就想起我当年滑冰的情况。我当年滑冰大概也是在小学，在哪儿滑呢？石上海，穿着那个冰鞋，反正不管大小了，大了里面再垫点东西，垫点棉花就上来了。所以看到你们，我觉得现在你们太幸福了。 习近平还强调，场馆规划设计施工要注意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同时要加强自身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 这里呢，我们举办了2008年的奥运会，接下来呢将承担2022的冰球。所以说我们这个场馆啊，这样的反复利用、综合利用、持久利用，这是我们的经验，那我们继续保持。 首都体育馆承担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项目。习近平来到这里了解冰雪运动项目设置、体育馆改造规划，观看了国家短道速滑队和花样滑冰队的训练。花滑队主教练赵洪博向总书记介绍了刚参加完日本札幌第八届亚冬会比赛回国的运动员。习近平同他们一一握手，听他们讲述参赛的感受。 你叫什么？ 李大靖。 就这次拿那个500米的接力，对对。 对。 我都看了。 真的。 最后决赛的情况我看了。对。 总书记勉励运动员们，既刻苦训练，又要好好学习，注意训练安全，劳逸结合，实现全面发展。 少年强则中国强，体育强则中国强，所以冰雪运动一定要全面开展。啊，我提出了个恶补短板，是吧？乘势而上，冰雪运动也要这样。 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党中央一项重要决策。通州城东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建设一片繁忙，在现场指挥部，习近平了解副中心建设理念、目标定位、文化保护等情况。在建设工地，习近平考察建设进度，他强调，不但要搞好总体规划，还要加强主功能区块、主要景观、主要建筑物的设计，体现城市精神，展现城市特色，提升城市魅力。在工程安全体验培训中心，一些工人正在接受安全帽撞击、安全鞋冲击、灭火器演示等安全体验培训。习近平逐一观摩，同工人们亲切交谈。 这个效果特别好。过去 到目前为止，这个整个施工安全都好了。 对，我们去年一年，我们即使脚脚受都没法都没，一切安全对， 安全第一。 临近中午，习近平来到大运河森林公园，听取通州区历史文化、水系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介绍。24号下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座谈会。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汇报了有关工作，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把握好战略定位、空间格局、要素配置，坚持城乡统筹，落实多规合一，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着力提升首都核心功能， 做到服务保障能力同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人口资源环境同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城市布局同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 习近平强调，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牛鼻子，在这个问题上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要围绕牵得出去、落得下来，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形成有效的激励引导机制。 习近平说，北京的发展要着眼于可持续，在转变动力、创新模式、提升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硬约束，确定人口总量上限，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 就拿大气污染和交通拥堵来说，造成问题的因素很多，解决问题也必然是多途径的。 习近平指出，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用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来衡量。 北京要以解决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大气污染等问题为突破口，提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略，要健全制度、完善政策，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习近平指出，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要全力做好每项筹办工作。 2021年，我们将迎来建党100周年，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上举办北京冬奥会，是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重要契机。筹办北京冬奥会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强有力的牵引作用。 习近平说，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是新发展理念在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中的体现，要贯穿筹办工作的全过程。 要加强反兴奋剂工作，对这个问题我要特别强调，一定是零容忍，把北京冬奥会办得像冰雪一样纯洁无瑕。 习近平强调，对提高我国冬季运动竞技水平，要及早谋划，持续推进。 在时间上要长短结合，即立足长远，扩大冬季运动的覆盖面，夯实冬季运动群众基础，又要招眼参赛，集中兵力，提高技战术水平，力争尽快取得突破。 央广消息，2017中丹旅游年昨天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开幕式致贺词。习近平指出，值此2017中丹旅游年开幕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中丹旅游年启动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致力于中丹关系发展和中丹人民友好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习近平强调，中丹虽然相隔万里，但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在多部作品中提及中国，表达了丹麦民众对中国的向往。中国人民也一直欣赏童话王国所展现的独特魅力。习近平希望双方以互办旅游年为契机，增进中丹两国人民友谊，深化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为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关于修改企业所得税法的决定，任命何立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军为司法部部长，钟山为商务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63、64、65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并委托张德江委员长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向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做工作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议程草案、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决定提请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预备会议审议，通过了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案。张德江发表讲话说，常委会经过3次审议，对红十字会法进行全面修订，希望有关单位和部门以此契机加强法律宣传，落实法律规定，在全社会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汇聚正能量，引领新风尚，努力开创我国红十字事业发展新局面。张德江说，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企业所得税法的决定，主要是与慈善法的规定相衔接，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如涉及法律之间的衔接问题，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及时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张德江指出，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同全体代表一道履职尽责，共同完成会议各项任务，把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开成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他强调，一是充分发扬民主，凝聚发展共识，紧扣会议主题，踊跃发言，献计献策，广泛集中民智，把各项报告和议案审议好；二是严明会议纪律，保持良好会风，严格贯彻执行中央8项规定，强化对会风会纪的监督，坚决抵制和纠正一切不正之风，确保会议风清气正、务实高效；三是深入了解民意，自觉接受监督，积极回应人大代表和社会关切，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努力取得党和人民满意的成效。 闭幕会后，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7讲专题讲座，张德江委员长主持。昨天下午，张德江委员长还主持了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时政解读：新通过的红十字会法修订案对红十字会职责作出补充，对无偿献血等3线问题作出规范。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 由于此前发生的一些对红十字会公信力有影响的案件，社会对红十字会产生了不少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指出，这次修法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对红十字会的监督，规范红十字会的行为。新法专设一章，规定红十字会的财产和监管。 根据法律的规定，红十字会的资产由5部分组成，但是最主要的是2部分，一是政府的拨款，第二是社会的捐助。红十字会的财产收入和持用情况接受人民政府审计等部门的监督，红十字会接受的社会捐赠及其使用情况接受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监督，这样就进一步明确。 新法还增加一章法律责任，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外的单位和个人、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红十字会权益的，都要分不同情况承担法律责任。此外，新法还对红十字会的职责作出补充完善。郭礼茂介绍， 我们中国红十字会原来它的主要工作就是我们通常说说的三救，就是救助、救护、救援。但是随着我们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事业的发展，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拓展，最突出的拓展就现在我们所说的3线，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那么对这项工作呢，通过法律的规范增加内容，对红十字工作给予支持。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23号到24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全面深入开展。俞正声强调，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关键是牢牢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科学把握工作原则，明确目标要求，不断提升工作水平。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信任尊重、团结引导，坚持创新工作方式，坚持分类施策。俞正声指出，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确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统战部门作为党委的职能部门要切实肩负起这项政治责任。 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 系列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今天播出第6篇，改革打破固化的藩篱，请听报道。 这边都是原料药对吧？ 全是原料药生产基地。 新春假期刚过，在北京半生药业位于河北沧州新的厂区，工程建设负责人王海明说，异地建厂是响应了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工作安排，更是完成了企业自己多年来的心愿。 我们应该说从2010年开始，我们半生药业已经开始了原料的生产基地的这个选址和这个考察，但是这药品的生产啊转移是要严格受控的，也就是说你要进行国家的药品批准然后的转移，而且要做很多的一些验证，至少2到3年以上的时间，投入也非常大，平均一个品种至少1000万以上。 2015年冬天，北京和河北签订了经济医药产业协同发展框架合作协议，延伸监管成为解开迁移难题的那把钥匙，管理机制的一个转身带来的是市场主体的群起响应。仅延伸监管落地后的几周里，北京沧州渤海新区医药产业园里就扎堆涌入了20多家北京企业，与园区完成签约。截至目前，园区一期共签约北京药企53家，占到了全部66家签约企业的绝大多数。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需要让企业在三地布局时不再跨越重重藩篱，纵横京津冀宛如在一地。由于这样的改革并无先例可循，三地还专门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随时应对新发现的难题。去年京津冀三地实现的专业技术职称互认，就是常态化会商取得的众多成果之一。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海辰 设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和九个专项工作小组，推动建立三省市常务副省市长定期会晤、京津冀协同办主任联席会议、各部门常态化会商的三级会商制度。 无论是药品监管的延伸，还是技术职称的三地互认，都仅仅是三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众多体制机制创新中的缩影。2014年7月1日，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正式启动。2015年6月，京津冀网上办税平台上线运行。而就在不久之前，保监会宣布开始在京津冀地区试点跨区域经营备案制。每一项改革的落地，都是一重藩篱的应声消除。国家发展改革委原主任徐绍史： 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呢，正是要探索在人口经济非常密集的地区，怎么样来调整它的经济结构、空间结构，在人口经济密集地区走出一条新路，形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断能够提高这个城市群的发展的效率和质量，还可以带动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北京中关村、天津自贸区，它都会有一批新的成果。 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的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扶贫办昨天表示，确保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将全面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的整合。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清平表示，今年将在832个贫困县全面推开涉农资金的整合，把跟农业方面有关的投入全部整合起来，用于支持贫困县的脱贫攻坚工作，并推动各地运用金融的手段来拓宽贫困地区的融资渠道。 今年我们将继续支持相关的金融机构加大对贫困地区金融贷款的投放的力度，同时国土资源部还将继续保障扶贫开发用地的需求，提高用地审批的效率。 针对企业资金分红的问题，不少地方把财政资金入股到企业给贫困农户分红，而贫困农户虽然得到分红，却没有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欧清平表示， 要让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致富带头人、我们的合作社和我们的贫困户建立起密切紧密的利益连接机制，让贫困农户能参与到我们产业发展中的各个环节中，既让他的能力得到提高，同时也确保他的利益的最大化，这样才能实现长效的脱贫。 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不断创新扶贫机制，打造景区带村、能人带户的旅游扶贫模式，助力精准扶贫。央广记者王志勇、孟晓光报道。 2016年，保定市涞水县三坡镇南峪村贫困户魏公琴把自家的老屋流转给了村里的农宅旅游扶贫合作社，用来打造高端民宿。今年五一前后开门迎客。魏公琴 他是说保底2万块钱吧，今年都应该弄好了。 让魏公琴看到希望的是涞水县的旅游扶贫机制。2016年，涞水县政府一次性投入1000万元用于野三坡景区建设，把投资转化为山区贫困群众的股权。南峪村村支书段玉婷： 然后我们镇级又有能人带动我们这镇级的村级呢，4月1号开始试运营。我们预计今年吧，人均吧，不能低于500。 除了能人带户，涞水旅游扶贫的另一招就是景区带村。在赵各庄镇纪录村，去年被打造成四季圣诞小镇，每天接待游客超过4000名。涞水县扶贫办主任严玉学介绍，景区带村、能人带户的旅游扶贫模式，建立了把贫困人口带起来的外力机制和让贫困人口动起来的内在机制。 2016年，我们涞水县景区门票收入实现着1.5亿元，创造了 社会效益是17亿元，33个旅游扶贫试点村的60%以上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出列。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做客中国之声今天我值班时透露，去年我国营改增减税超过5000亿，税制实现平稳过渡。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处长吴小强表示，营改增2016年全年减税目标完成，而且由于可抵扣进项税增加，原增值税行业和已试点行业减税规模超过了新试点四大行业的减税规模，增值税的避免重复纳税的优势已经显现。 好比说一个工厂，他老早交的就是这个增值税，但是呢，他以前厂房的租金原来在房地产行业没有纳入营改增试点以前，开不出增值税的专用发票，这部分成本呢就没办法抵扣进项税。但是去年5月1号之后啊，房地产纳入了营改增，增值税票开出来了，就可以抵扣了，它自然而然的就减税了，进项抵扣范围扩大了。 退退二字背后是四大行业、26个细分行业、1000多万纳税人的税制转换，保障税制过渡平稳是难啃的硬骨头。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邓勇介绍，税务部门创新形成了以网上办税为主、自助办税为辅、办税服务厅兜底服务的多元化办税格局。 目前纳税人网上申报已经达到90%，所有的涉税事项的65%都可以通过网上来办结，90%的纳税人发票的认证可以通过网上勾选来实现。这一些地方已经成功实现了支付宝缴税。 中国轮胎行业日前在美国双反案中胜诉，商务部表示赞赏。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北京时间23号凌晨，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结束的关于对华卡客车轮胎双反案中采投票中，中国轮胎行业以3-2的投票结果取得了2017年的第一场胜诉。美国海关将不对相关产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这是我国轮胎业在贸易摩擦中赢得的首场胜利。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鹤军表示，此案涉及中国对美出口轮胎企业100余家，就业10万人，出口额超10亿美元，裁决符合客观事实。 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这次能够听取企业的意见和评论，做出了公正的裁决，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我们希望两国的企业进一步通过沟通、协商、对话来谋求共同的发展，也希望我们两国政府通过友好的协商来管控贸易摩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昨天出席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扩大会议，强调高端智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突出出成果、抓运行两大任务，着力提高研究质量，着力创新体制机制，提升服务中央决策能力，打造真正意义的智库国家队。 江西丰城2017年农民讲师团宣讲活动日前启动。 中国中东欧国家媒体年开幕式暨中东欧主题影展开幕式昨天在北京举行。 俄罗斯进步 MS-05 货运飞船于莫斯科时间24号11点与国际空间站的码头舱顺利对接，为站内6名宇航员送去了约2.5吨物资。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绘制何种美丽蓝图， 完善职责，强化监督，增设法律责任，红十字会法针对热点问题做出修改。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刘倩如、钟成，主播于方、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海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 传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北京时间7点。